人生很鸟，所以才要聊聊。 管他的，先来杯咖啡。 Hello， 各位听众，好久不见，我是 Juni。 哎，我是 Peter， 还是我们两个？ 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 podcast 常会邀很多不同来宾， 对。 但是说实在，我觉得每次跟你聊是我最轻松的时候， 是真的，是真的， 对不对？就两个朋友在聊天， 也不用彩排， 对，也不用彩排，因为其实我们在录这 podcast 很多年前想要录这 podcast，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有一些的对话嘛， 对， 我们讲说这些对话，我们平常都会在聊的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podcast。 对，有时候是一些苦恼的相谈，哈，有的时候是哎，生命中很值得庆祝的事情。 对，所以我今天开车来准备要录的路上，我非常的就是心情很好，因为我想说我可以跟Juni聊天， 哦哦， 聊一个小时， 就是，借着节目也可以聊天了。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平常聊很多东西在聊公事， 是 对不 对？ 对 啊，对啊。然后现在因为我都有小孩啊，家庭 啊， 然后就是很忙， 对， 所以真的有时候可以有这个空间，然后跟听众朋友一起聊聊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会遇到事情，其实是蛮好的。 对，对， 嗯， 对， 嗯。 那我想问一下，你最近生命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的鸟事？ 鸟事哦，鸟事这种事一直不断。哎，欸，其实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那么爱聊鸟事？他觉得我们今天很不正面。 你说那要聊猪事吗？还是牛事吗？ 乌龟事？ 乌龟事？ 不是不是，我觉得不是这个节目重点，不再让大家聚焦在鸟事，而是，啊，to be honest，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鸟事。 所以你觉得这个听众他是觉得没有很多鸟事，还是说我们不应该聊鸟事？ 或者是他真的经历很多鸟事，他需要一些？那我说真的不能说是鸟事啦，我觉得人生一定会有不如意不顺的时候。 对，欸，我们来定一下，你觉得鸟事的意思是什么？ 鸟事 哦，如果我第一印象听到这个，我会觉得是很衰的事， OK， 倒霉的事，嗯，unexpected， 就是我 预料之外的， 哦， 对对对， 没有想到会这样子。 对，那或者是第二个层次可能是很笨 哦， Yeah, I wish 我可以再做得更好。 OK， 哦，所以有可能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欸，也有可能是别人带给你的。 对，就怎么会发生这么夸张的事情？ 对对对。那我觉得我最近的鸟事倒比较偏向我自己吧。 OK， 对对对，因为我刚回到职场嘛，去生了孩子刘婷，我觉得我还在，虽然我们有一集节目讲到啊，在适应这个过程，慢慢的，但我觉得这不是急得来的，那这鸟是来自于我对我自己有一个 deadline， okay. 一个你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就已经适应的好了，你一定要什么时候就可以调适的好了。我觉得不管是我的状态，或是很多人在新的工作，或是遇到新的季节，通常都会不小心给自己设一个标准，因为就好怕会落后或是什么的，对，所以这个鸟事是我因为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就会有这个挤压。 OK， 所以你的压力不是只是来自于一个标准，是你觉得那个时间表有点太不切实际。 对，或是说我很想要面面俱到，对，那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嘛。应该如果你是一个在工作的妈妈，或是在有工作的爸爸，你可以给小孩的就跟你没工作的时候可以给出的是不一样的， 没错。 那你有孩子跟你没孩子可以在工作上可以给出的也是不一样的面向，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还在调试的，不过这也会触及到我里面有一些，哎，原来我里面有一些长久以来没有解决的疑惑跟问题。 OK，可以说是一些的结， 有可能耶，对对。但是其实必须说啦，我觉得我们也是有很多已经解开的结，所以我还是有相信有一天会解开的，只是有时候还在卡在这上面。 对，我会想到的鸟是我可能我的中文不是很好，那时候想说鸟事，我会想到比较多都是一些的结，一些过不去的东西， 卡住 的东西，对， 啊， 所以就是因为我会把鸟事把它定义比较不是只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OK， 对，我会把鸟事感觉是我过不去的东西， 哦，不是发生的突然的事。 对，可能我对鸟事这件事情这个词的理解非常的错，但是 也不会啊，这是一种方，这也是一个鸟事， 对，因为我觉得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太多了，你有 无法预期， 无法预期，你也没办法去控制，那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去在乎那些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会比较花时间去在乎跟想要去试着解决跟面对的，都是 卡关已久的， 卡关已久，而且是我自己可以去做的。哦，对，所以为什么叫做管他的，先来杯咖啡？有时候聊一聊，就发现哦，其实有不同的思维可以带进去，不同的想法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而且其实我自己常常也会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一些 podcast， 我觉得。所谓的鸟是有点像你说的，有时候不是说你明白什么就能够解决什么，可它很值得探讨，是因为有的鸟是需要沉淀的。 对， 你花一点时间，有一些杂质就会被沉淀下来了。 没错、 啊， 所以我们在说鸟是不是很衰，好像运气不好？是虽然这个样子，我还是可以这个样子。虽然这个样子，虽然事情是这样，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去做？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podcast 里面帮助大家去知道，哦，虽然有些事情发生，但是你还是可以这样子去面对。 对，你还是可以先来杯咖啡， 先来杯咖啡，沉淀一下。 对对对对，抽一口气。哎，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清楚的。要不然，比如说你坐飞机遇到乱流，这有什么好探讨的？ 你也不能控制。 但是如果你已经卡很久的东西 ，maybe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一起聊一聊不同观点。那你觉得在我们这节目也两三年了、就是不要说这两三年，你觉得有什么事情其实是，哎，你越走越成熟，不会说年纪越长、越成熟的时候，哎，发现有些结就解开了，还是经历一些事有解开过任何结吗？ Okay.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我们觉得我们曾经解开的结 哦， 跟我们还在试着解开的结， 都不少哦， 都不少。对我来讲，其实最难，大部分的结都是来自于跟人有关系。 欸、其实我也是差不多， 对，比较不是好像一件事情、而是跟一些的人、对，因为人是复杂的， 是， 而且人最难解开的结，是因为人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对， 人会有什么想法、人对你会有什么意见、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你很难去做这个的改变， 对， 所以有些的事情如果只是事情的话，我觉得相对事情都相对蛮好去应付去解决。 对。 他因为就是人对事嘛。对。所以那个 variable 就在你的身上，你做一些的改变其实就可以。但是跟人就不太一样，跟人有时候你做一些改变或做一些东西，不一定对方会改变哦。 对，因为他是可动的。 对，他有他的选择，他有他的想法。 是。 所以或者是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应该要怎么样子。 啊，有些期待。 对，有些的期待。我觉得我很多的结是来自于有几个东西。一个是错误的期待，对人错误的期待。所以我的 expectation,因为他这样子他没有，所以我失望了。再来另外一个结就是被人家误解。 这个我也很不舒服。 对。对，然后那我觉得我过去这几年试着去解开的一个结，就是被误解的这个结。 哦，是很大的误会吗？ 对，就是当别人对你有个看法的时候，但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会很生气。所以在几年前曾经有发生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组织之外的一件，就是我们组织之外的别的组织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组织跟我这个人。那件事情里面，其实一开始我是蛮伤心的，一开始我是蛮生气，还不是伤心，我蛮生气的。我说你为什么可以，你为什么 误会我们，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们，这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想，你这个图片是从哪里来的，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当我去试着去了解的时候，越了解越气，因为越了解越发现怎么会他们想的这么夸张跟这么的离谱。 哇， 所以我当下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要去解释， 去厘清 一些的东西。而在当下在试着去厘清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几个观察，对，然后帮助我在那个时候去解开这个结。 像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发现到在被误解的时候，人其实都会去选择相信他们本来就想要相信的版本。 你是说误解你的人跟还是被误解的人？ 误解你的人跟观察的人。 哦、OK， 对， 旁观的人， 旁观的人，对，就是如果今天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的 英文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嗯、哼哼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有一个看法，所以我们会收集很多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想 的 是对的， 我们 的 立场 是对。所以是在政治学上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我们偏、嗯、哼哼偏左偏右，台湾偏蓝偏绿，都会有一个 confirmation bias、嗯。因为你看这样子，所以你对一个人就有一个滤镜，你对一些东西就有一个看法，你会收集一些的证据，看他就是这个样子、 嗯、 你看他就是怎么样，那这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 是 你看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好的， 是 看他做每件事情都是不好的。 对对对对 对，那这个我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嘛，会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人在看到观察一件事情，说出或是他听到一件关于你的事情，有时候人会去很快去比较容易去相信他本来里面就某种程度已经倾向相信的那个版本。 对， 那这个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全新的事情，这件事情只是他本来就在收集的证据之一。 嗯嗯 来 嗯 Exhibit A Exhibit B Exhibit C。所以我们会去相信什么样的故事，某种程度他显明出的不是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子，显明出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 嗯嗯， 你这个人是怎 样、嗯 嗯、你这个内心是怎么样子。 对 对 对， 有时候有些人会说，哦，我觉得那个人他的心常常很多的嫉妒。 嗯， 那为什么会觉得他的心很多嫉妒？可能是因为你的心有很多的嫉妒。 对 对, 对， 有可能 你心有很多嫉妒，所以你里面会去想到这个东西，所以你看那个人，你用这个去解读，然后你会相信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嗯。所以某些程度，所以那时候我慢慢了解这点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在那件事情里面，我可以看出来，有些人他们会去相信的版本， 对， 就会我可以看出来，哦，原本他本来想要相信这版本，他就去相信这个版本， 是是， 原本没有要去相信这版本的，他别人再怎么跟他说，他也不会去相信这个版本， 嗯嗯 嗯, 嗯， 对，所以那是我那时候第一个去了解的。第一个我后来帮助我解开这是第一个帮助我去解开这个结的第一步。 这个解开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花力气去试着撼动不同的想法。 没错 okay, okay 因为我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已经有很多别人对我或是对我们组一些的看法就已经存在了、 嗯、已经存在了 存在了，对，所以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做改变， 了解， 就是没有办法一起去做改变。好，那是第一个。所以在第二个让我去真正让我解开这个结是去厘清一个东西， 是 就是别人对你的误解是，如果这个误解是来自于他不认识你的人， 嗯嗯嗯 嗯, 嗯， 你要决定 you're okay with that Yeah, 因为他不认识我 也没那么重要， 对，也没那么重要、嗯、那如果是一个认识我的人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当然是另外一个程度的一个另外一个更我觉得那是更伤的啦， 当然 对 当然， 那我觉得那才是更伤，那至少在那件事情上面误解我的人不是跟我最亲近的人，也不是所有的意思就是所有跟我最亲近的人都没有这个误解， 嗯， 都是那些不认识我的，对，所以我后来这很多年下来就是我常常会听到好多人这样子跟我说，他说：“哦，我现在开始认识你之后，我发现 哦，原来 你不是这样， 不是这个样子，你了解吗？ Okay, 对， 了解。 所以我觉得那个才是我要花时间去经营的 是 认识我的人，我有没有？如果认识我的人，我给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误解。”那就是我的错嘛， 对对， 人家都这么认识我，人家跟我这么亲密，那可能就是我一些真的要去做改变、嗯、那的确就是要去做改变， 了解， 但是如果是不认识我的人，他们这些的东西这些的想法 是 I have to accept that， 嗯， 这是没关系的、 嗯嗯、对， 其实没有这么的严重， 是 没有这么的想象这么夸张， 对、 对，把它跳出来就是 OK， 这是不认识我的人， 对， 而且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认识我的人， 嗯， 所以我里面就有一个解开个结，就是活着就是会被绝大部分的人 误解， 但是最认识我的人有没有办法知道我是怎么样子？那的确，我觉得有时候我在过去的这几年也是发现，常常认识我的人也会有些的误解。 当然了， 那这些的话，我就会需要去表达，去花时间去把更 我里面所想的这些东西把它给表达出来。 欸，这真的很真实哦。我昨天早上才经历一模一样的事情。 真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的 Instagram 会有很多陌生的讯息 啊， 那有些讯息我不认识我就不会回嘛。 欸，它会进到你的DM 嘛，对不对？就是 对对对，但有一些它会挡一 下 会挡嘛。 对，所以你会去看挡住的那些吗？ 会， 它是已经进到 的挡 的 我还是会看，因为有的可能是我没加他过，可是是我实际生活有见过面他加我的。但是大部分如果是那种没有直接认识的，我通常不会回他嘛。 okay。 对，那他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你怎么已读不回，或是你都不理我， 对， 你这个人是不是很冷淡很冷漠。 对， 我也有遇过直接问我说，所以你都是不回讯息的嘛？啊，我就想说我要因为你说这个就回你吗？可是我跟你也没有什么认识不认识。那所以我就不怎么在乎这些声音。但昨天呢，我有一个我的伙伴，那早上他就问我一些事情，那因为我还在帮小孩弄尿布啊，或者手忙脚乱，所以我就回一个 K， 就 OK 的 K 而已，简直 K I know 或是了。 哦，了解。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讲话 了就是了解。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讲话也是哦了，就是这样很简单。那我觉得他很棒，他就是直接可能想了很多，因为我看他回收了很多讯息之后，他就给我一个 message 说：“Hey Junie， 我想让你知道，就是你以后能不能回 OK， 或是说我知道了，因为你回 K 的时候会让我觉得你在敷衍我。 哦， 那我认识你，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哦， 可是我不想要我们未来会有这个误会。” 哇哦，那是很成熟的一个对话。 I'm so proud of him， 真的就是我觉得哇，我有这样的朋友让我知道，我觉得非常感动。而且因为他这样讲，我跟你说，过去我不知道 K 了多少人他们怎么讲I don't really care， 可是这个人是我认识的， 对， 那他的 feedback 对我是重要的。然后我就心里也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以后不管再忙我都不能只回一个字。 了解。 然后他，所以我觉得信任的人的误解往往不见得是坏事。 没错。 对，那也不是误解，就是信任的人如果有一个哇我被错怪或什么，或是我被误解，因为的确我没那个意思，但是他却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 对 对，所以其实你刚刚讲我真的超有感触的。我就我多少那个陌生讯息要怎样，我绝对不会改变我自己，但他一句话我就说我想改变。 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候我遇到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我理清大部分都是不认识我的，那我就比较解开这个结，因为、 yeah。 因为这个是没有好没有太多的意义。对，但是我要花时间是确保像你刚刚所说的嘛，就是那些认识我们的人不会被误解。我觉得光是那一块就花蛮多的时间要去经营，然后去努力了。 没错。而且如果说外面的人我们不 care， 那或是我不怕你有没有误会我，那真的没差。可是我们认识的人如果我还是表示说我就是喜欢这样讲话，你管我，那他就真的让我们的关系造成了更不好的结果。 right。 然后我也不会变更好的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yeah。 其实误解这件事情跟远跟近这件事情会带来的是很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然后那同一件的事情也帮助我去看到有一个结是我们很多时候很难去解开的。 是什么？ 就是当你没有被公平的对待。 啊， 对。就是你当年没有被公平的对待。我最近在看一个 YouTube， 是 他是讲关于影片对不起，不是影片，那个电影，他在分析电影。我很喜欢看这些分析电影跟故事的这些的那种 YouTuber。然后有一集他在分析那个电影里面的反派角色。 嗯哼。 然后他说为什么有些的反派角色你对他的恨会有不同的，就是有些反派角色他在电影里面扮演的情节是他要杀死全世界，但是你对他不会这么的恨，就是你对他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感。那有些的那个反派角色他不是要杀全世界的人，他可能只做一件坏事，但是你会对他有极度的恨。 OK， 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知道。 有时候看那种 Marvel 的电影 Avengers 电影里面， 你邪恶， 你会看到有些的坏人，他虽然是要摧毁全世界，但是你不会这么恨这个坏人。那有些的坏人你会，那他有分析的解释，然后他的解释我听完之后，哦，我觉得哦还蛮有道理，但是我听完他的解释，我还是觉得没有达到为什么我对一些反派角色的会有这些的那种这么激烈的情绪。 所以那天我正好是在我正好是中午，就是那天礼拜三我写讲到，所以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在看这个影片。 对， 所以那时候我写完看完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回去写，我继续写我的讲道。然后在写讲道的时候，就会因为写讲道就会想很多故事，很多这些东西，怎么故事不同的层面。我就想到刚刚看的那个影片 ，and then 我突然间有个东西 click 了。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个反派的角色这么恨，虽然他在电影里面他做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他非常不公平对待一个人，他非常不公平，就是我觉得我们人里面都有个很深的一个需要，就是公平， 是对，被 平等对待，我们很需要被平等对待，我们需要公平，当我们看到一个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们里面会有一种愤怒在我们里面。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电影，有时候看一个坏人他想要杀死全世界的人，我们对他没有那么恨，但是看到电影里面演一个上司，他非常的不公平对他的下属，我们对这个反派的角色，我们会很气死。 哦， 虽然实际来说他做的事情没有比要杀全世界那个人还这么的糟糕，但是因为这是非常 personal 的，因为这个反派的角色他对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会反射在我们生命中，也曾经被人不公平对待过，在我们里面的那种， 会被 echo 出来， 对，会被 echo 出来，我们里面的那种情绪就会出来， 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我们会打不开的结就是曾经被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在那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里面，我那时候里面有个很深的气，就是很不公平，因为你讲了一个不对的事情，而且到处去讲这个事情，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对，所以那时候是我一个很难去解开的一个结， 但因为你就理解了这些事情，就比较解开了，就过去了。 我后来过去是因为在那阵子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 是 我就在祷告里面跟神说 This is not fair， 非常不公平，非常的不公平， 对。 然后在祷告的里面，我觉得我感觉到神他就轻轻的问我一句话，但是是蛮轻轻，但是是很 firm 在问我一句话，就是很有，就是有些的话是里面带有很多的意义的， 对， 含义的， 对对， 神说你很在乎公平吗？Do you care about fair? Do you want me to start treating you fairly? 你要我很公平的来 对 待 你 吗？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在讲的是恩典， 是 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知道神今天对待我们一点都不公平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得的报应我们没有得， 对， 我们不应该得到的祝福我们 却 得到， 却拿到了， 却拿到， 我们被恩待， 对，我们被恩待，被怜悯， 对对。 所以当神那时候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常常被恩待，很多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是非常的所谓的不公平，而且我却很欣然很开心的去接受这些的好处， 是。 但是当我被别人不公平对待的时候，有 negative 比较负面的时候，我却那边执着在那些的东西上面，所以那我就想到我在小学小学还是国中的时候，我的老师有一次在那个学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是， 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老师给我们一些的功课还是我忘记是什么一些的 assignment， 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他就举手，他说老师，like this is not fair， 他觉得这个工作量不公平 ，it's not fair， 然后老师就回了一句话，他就说 life is not fair， get over it。人生本来就不公平， 是 get over it。 嗯， 我就想说，对，人生本来就谁说人生是公平的？ 是啊，是啊。 谁甚至说神是非常的，就是把暗示就是把你该应的就全部给你，你不应的就没给你。我觉得神本来也不是这样子，对，神在每个人身上做好多事情，其实有给我好多的 祝福都是我不配的、啊、给我的组织、嗯嗯、我们的组织很多的祝福是我们不配得的、 嗯嗯嗯、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是可以大致可以说 OK 我不用追求人家一定要很公平的对待我因为神也是很不公平的在祝福我神也是很不公平的在帮助我神也是很不公平的给我很多这些的东西、 嗯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帮助我解开了这个结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蛮有感触的比如说你说嫉妒我们一定做什么事情会有这些不公平的对待有时候也是源自于有些的嫉妒也好、嗯、我是觉得哎、欸，搞不好人就是看到你被不公平的祝福所以他又想用不公平的方式来去对待你、嗯、对可是事实上是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 嗯、 有的人都只看得到你好的那一面你被祝福的那一面然后你被庆祝的那一面 对, 对可是很少人真的看见你在背后曾经付出的辛苦跟代价 没错 没错那有的人就会说有的人会说哎、欸，这不公平因为你们就是人生胜利组嘛哦，你长那样你的家庭怎样所以你今天可以大拉拉说人生不公平是 OK、嗯、可是事实上有些人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生活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身量比如说他的智慧跟成熟、嗯、那都是他 走过了一些 走过很多辛苦的路但我们却不知道 没错 对啊 每个人的故事都是有很多的 你看到的都是那个 synopsis 那个简章對對對對你没有看到每一幕 对 好像是 IMDB 看这个故事的大纲 对啊 但是你不知道每一个 scene 每一幕发生所有这些事情所以不需要去嫉妒人家而且像我刚刚讲那个神他是我会这样说的就是神 is always just but he's not always fair、 嗯、 人的以人的角度来讲他、 嗯、 是 just 他是公义 他是公义的 对他是公义的爱好那个正直他、 嗯、 痛恨邪恶、 嗯、 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很清楚、 嗯 但是神本来就是会多给一些的人对那我觉得当我们有被多拿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知道神不是要 fairly 给每一个人 equal、 嗯嗯、 神给的是不一样 对 但是神多给谁就向谁去多要 That's how he's just 他的标准就也比较高 对 他为什么他不 fair 给东西但是他是 just 就是因为我多给你我就要多向你要 是 他不是说我多给你我就只是要多多给你而已、 嗯、 对 我就是爱你我就是偏心没有这种事情 不是、yeah. 嗯，哇这很棒耶其实我觉得搞不好很多人在听的时候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们过去都有很多这种被误解、 啊、 被贴标签 那你呢你有没有一些的解释你过去你很难打开、 嗯、 或是像慢慢在打开或是现在正在的一些的解的里面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我过去误会的事当我误会这个真理反而我造成自己生命的辛苦 哦 对 有趣 嗯嗯就是我反而很有趣是我小时候会觉得啦我生在一个比较不公平的环境 对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这样哦，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个哦，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生活然后我很辛苦、 嗯、 就是我的小时候童年蛮辛苦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那我也会看到很多人的自私面 嗯， 因为我会觉得这些辛苦可能是大人的不成熟大人的自私、造成的 对 所以我有一种里面、啊、会有一个很痛恨自私的人的莫名的情节、 嗯、哦，情节 那为了不想要自己也成为这样子的大人所以呢我就会想告诉我自己我不能自私那我的结论就会是我想要对每个人都很公平 很公平 很 nice 这样子对、 nice. 对所以呢当有人冒犯我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找他算账 哦、oh. 我就哦很 nice 说、 okay. 嗯好吧就算我衰或是我所有东西就吞进来了、 okay. 但是这个的代价是什么 这个代价就是后来我根本就不可能扛起所有人他们的犯的错误、 嗯、 或是他们的责任或是他们应该要面对的现实面， 嗯， 对， 结果的因果，不是因果，那叫什么的 result 的后果 。 That's right.、Yeah. 对，那所以其实我这种某种情况，嗯，就是变成哎，我自己去好像把据点结在我这里了，可是一个人根本撑不住这所有东西， 啊、 就连 superhero 也撑不住，好不好？因为蜘蛛人的网子也会不可能抓住每个 building 嘛，没什么意思吧？ 对， 对，所以其实我后来也是。几次后原来我才发现说我其实是可以去找跟我发生这个结的人去 沟通清楚、 okay. 哪些是我可以承担的责任，哪些其实不是、 嗯、 那我不见得是要找他算账，可是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带下的后果是什么。 了解。 那我需要把这个后果还给他。 了解。 对，那我这边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去原谅。嗯、 哦，我觉得你这样做的，我不知道 我可能我不知道我这样中文用法会不会用对，但是你刚刚这样子讲，我想到你说不是去找他算账、 嗯、 但你在做这个其实在做个结账， 对， 就是做一个、 欸、 做一个厘清，做一个了结， 对、yeah. 对，因为如果我们带着算账的心情啊，你账算完你还是不舒服， 因为算账就是你要他公平， 对， 你欠了什么你要还什么， 对， 但是结账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做个总结，我们今天做一个就是 let's come to a、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了解，我们来厘清一些的东西， 对， 然后我们知道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对，因为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我本来也在亏损的状态， 对， 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看似我还是在亏损，但是我就止血了、 嗯、 就在这里了。那我的亏损从哪里来呢？因为我们也是认识神、 right、 我知道说他的恩典其实在我的身上， 对， 那事实上这个人的未来会怎样我也不能预测，也不是我是刽子手我要去来惩罚或是要去做决定的，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结，就是我跟我家人有很多相处上是我全部的事情都吞进去，什么东西都说好，但是我里面有很多的愤怒、 嗯、 痛苦跟辛苦跟没有人知道，我都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埋得很深、 okay. 就怕我拿出来别人会觉得我就是成为像他们认为的自私的人，可是其实我那时候最大的学习就是照顾自己的需求不等于自私 啊，再说一次， 照顾自己的需求不等于自私。 OK， 只照顾自己的需求才是自私， 没错，没错。但是如果你好好照顾好你的需求，其实那反而是不自私的， 没错。 要不然你撑不住的时候，别人要来照顾你哦，你才真的自私。对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开始去跟家人沟通，这几年来我的痛苦，我的不舒服，然后我就在这里做个结账 啊， 哦，结账完我就要离开餐厅了哈、哦，就是我不要困在这个餐厅里了，就这样子。连我觉得是帮助我突破一个很大的结。 哇、wow, 哦，嗯嗯嗯， 哇、wow、哦，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公平的事情真的很揪着我们哎、 欸。对啊，因为人对啊，我这个我还没有想到，就是我是几个礼拜前才开始在思考这个东西。那我就那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在问，那这跟福音的关联是什么？所以 maybe 有一天就会变得我一篇的讲到， 嗯嗯嗯， 但是我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东西，为什么人这么去追求要公平？ 嗯嗯， 这个是来自于哪里？ 嗯嗯， 那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中造成的亏损是什么？ 是， 那福音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神如果是感觉以人的角度感觉非常的不公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怨言就是你不公平， 对对， 因为人会有一个公平的标准， 嗯，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标准就是我们会很奇妙，是我们把这个标准把神放在我们这个公平的标准的下面， 嗯， 对， 嗯嗯， 那我也觉得其实因为我反正我在想这些东西，就是好多东西一起想，我就想到这跟经济学、这跟政治的一些理念或是一些东西，当我们追求都是相关的，就是我们追求人人都要公平，都要有一样的东西，还是这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还有，所以我觉得这很多都可以去思考，我还没有完全的想清楚，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东西， 嗯， 为什么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会有这样的一个，而且会激起这样一个愤怒，对， 嗯嗯嗯，尤其是我觉得有时候会跟自己很亲近的人更会有这样子一个张力， 嗯，哦， 嗯， 你说在跟亲近的人去争这个， 譬如说我是独生女我不知道，嗯，但是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是有兄弟姐妹的 啊，对， 他会觉得为什么爸妈对妹妹比较好， 对， 对我怎样怎样，就是有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对于你亲近的人更投射这种不公平， 对， 那你会这样代表你也很爱这个人， 对， 或者是人在经济学或者说在政治学对国家或是对政府有这么多愤怒，其实他是爱这个国家的， 了解， 如果他不爱他就不在乎公不公平了， 嗯， 对， 嗯，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话题， 嗯， 也许这个不公平倒不是完全负面的， 嗯， maybe 上帝就是创造我们有这份爱，所以我们会去追逐这个， 嗯， 但 somehow 我们有个 gap 是我们在寻求这个东西好像也不完全是， 对 对，是符合上帝的创造的。 对 对对， 我在思考的是，我都在思考这个东西是公平这个东西，它会告诉你，你会， 感觉到好像某些东西是错的嘛，这件事情错，因为它是不公平，所以我们会试着去解决这个错， 靠自己去解决， 对，我们靠自己去解决这个错， 没错没错， 只是很多时候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一个不公平，反而造成的问题 更多 、而且更大，对，那是什么样，那个那到底福音在里面扮演角色是怎么样子可以去解决这个错，因为 我真的相信福音是解决所有这些的 问题的答案， 问题的答案，所以我 还找不出，我还没有想清楚，还在思考的当中，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把它想通的，我们可以再录一个 podcast、 就 是 来讲这个，不过 你刚讲这个也是刚刚你有提到嘛，有一些是我已经解开，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一直到现在，我今年要40岁了， 嘿嘿， 还没解开， welcome 还没有，现在视力还很好，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某种程度我明明就已经认识福音，但我很多时刻我还在靠我自己去解决很多事情。 Oh, okay. 那当我一直这样，我才发现我有很多解不开的结，跟这个有关系。我越用力就越没力气， 越用力越感到 无力， 无力， 真的真的。然后 这句话讲很好，越用力越感到无力。 对，我是说真的，比如说，也可能是我的家庭环境，或是我以前有被加害者的心态，有一个谎言进来是都是我害的。 Okay, 我刚刚说家里很多状况， 对， 可是有很多的大人或是在那时候我的权柄或是我身边人会有一个话语是因为我的出生，因为我的存在所害的。 Okay, 那这个很瑕疵我， 对， 因为就会让我 这是一个 It's not true. It's not true. 我辨识出来不是真的，可是他还是非常的抓住我是，哇，如果这件事是我搞坏的， yeah, 会不会有机会是我要去 fix? Yeah,所以 yeah, I think 问题就是当你第一步知道他说 it's not true, 对，但是it's not true 不会让你从一个不是 true 的里面得到自由， 没错， it's not the truth, 因为虽然一件事情不是 true, but if that's all you know, 你只知道这个，它就变成你唯一的选项，虽然你知道它不是真的， 可也没办法， 但你没办法，因为它是唯一的选项，所以人不会因为知道一个东西 it's not true 而有别的选择， 是 如果他知道的只是这个选项，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说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你会认识真理，真理会是你 的自由， 他不是说你会知道什么不是真理然后得到自由， 他不会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 对，因为真正让你得到自由是知道真理是什么， 对 所以 as you grow in the truth, 在真理里面更加知道你的过去，你的身份，你的未来，甚至怎么去看你的时候，才有办法从这里面得到自由。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功课，是我们还是不免会靠自己，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 research 更多方式、 right. 来去 fix 一些不是你所制造的问题， 对， 甚至是有可能是你制造的，也有可能我真的在过去犯过一些错、很想要去弥补或是什么、但我总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像我刚刚讲，你越用力就越没有力气，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奇妙，跟我们在学校学的不一样、你要越有努力可以考上大学、你要越认真就会有好工作、 right. 它是有点好像不是完全相反，但有一点不一样的解决方式、 okay.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还在一个过程中， 还在解这个结， 还在解这个结、 okay. 对， 那你觉得解这个结最大的关键会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我也在厘清我觉得不免在生命中，如果你不管是听众朋友或是我们都会有经历过一些被拒绝，或是很多的羞耻，或是你的存在被否定， Okay. 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会花一生不断的要用真理或是知道自己的价值来去面对的。 Okay. Okay. 对，那我觉得它它不可能是啊，我知道我是被神所创造的，然后马上解开来、因为它是一个肌肉反应，它是一个肌肉记忆，所以你是每一天都要来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每一天用真理来告诉自己呀、我是很被爱的、我是被珍惜的、我是被赋予恩典的、不然还是会落入怎么不公平，我怎么有缺乏，为什么是这样，我怎么一个人，为什么只有我在乎，就是这种声音就会无时无刻 在你的里面。 对对啊，你有什么是还没解开的？ 我还没解开的结都是也还是就是跟人有关系啦。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难的结都是对一些的人，因为人是你没办法去控制。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我都已经对你这么样子了，你为什么还这样子。 OK。 那些的结很难过得去。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控制、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就完全改变一个人的一些的想法跟这些东西、 嗯、哼哼。 那我觉得可能像这些结我可能要学习的不是只是把它解开而是要把它放下来就是、 哦、 就是 let it be 它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会发生 它就是会发生对、 嗯、哼哼 所以我觉得我在学习是放下这些的结放下这些东西不要一直试着努力在一些不需要去再一直去弥补或者是去做的一些的东西、 嗯嗯嗯、 但是同样的还是在里面找到我个人要的责任 是 对 是 对就是我可以做什么、 哦、 我不要做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嗯、 我不需要去做什么、 嗯、 对、 嗯嗯、 那不需要做的就把它给放下来、 嗯、 那这是在对一些人的上面我觉得是 我在学习 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就好像很多爸妈、我那么花心思照顾我的孩子到几岁几岁结果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会有这种很多的、 啊 一定都会有 yeah, 对对对 很多的期待 很多的这样子 失落失望 嗯但是我觉得呀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心情其实还是要继续爱人、 嗯、 继续去像一开始这样的爱也不容易 right 对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好痛啊还是不要好了so it's really 这很蛮 challenge 的 对啊 嗯嗯、 哦、所以不管我们观众哎，听众应该说听众你现在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希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可以帮助你给你一些的工具来试着解开一些可以去解开的结、 嗯嗯嗯 如果有些结是解不开可以试着把它给放下来 是 有些东西就让它在那边 它在也没关系 人生就是不公平 人生就是这样子不公平人生就是会有这些事情 对 不是每个结都要去解开 对 但是有些的结是其实只是一个转变一些你的想法有一些不同的工具是可以解得开的 是 对然后、把你的 focus 把你的专注你的资源你的精力花在可以解得开的结 也是啊其实有一句话就是说嘛只要去面对你能够控制的事情 对 对啊那对于你不能面对的 对 就放下就冷静平静看待这样子 对、啊、 那这真的需要智慧啦 对啊好、嗯、well,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对啊我们还是要回去面对我们解不开的结 好啊 对啊、 okay. 所以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讲了好多不同的东西 哦呀呀 如果你里面有任何你觉得是对你有帮助的话都给我们一个 rating 给我们一个打一个分数五颗诶五颗星是在 Apple Podcast 五颗星、嗯、那 Spotify 好像不能评分但是 YouTube 的话如果你有看到也欢迎你可以留言分享你有没有什么结 对 对 然后也把这个但是重点来了把这个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That's、 那我们的新的 podcast、 right. 新的一集都会在每一个月的五号每个月的五号会上架所以我们期待每个月五号可以跟大家一起相见我是 Peter 我是 Juni 我们下个月 下个月见 下个月见 没错下个月见 拜 拜 拜